南朝鲜的参议连带就证明崔淳实事先收到并检阅总统的各种讲话稿和国务会议等会议发言稿的资料，通过媒体曝光一事，25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朴槿惠逆贼。网报《民众之声》同一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另外，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电台26号指出，朴槿惠进行对国民道歉，来承认崔淳实介入国政。网报《民族日报》这天上载了社论，朴槿惠处在要么下台要么被打倒的十字路口。